受共度，三测试牵绊不了。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气温零下五度到零下七度，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双休日期间天气由阴转晴，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周日天气较好，是一个位的户外出行，外出需要注意防风防寒。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持续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4号到26号，本市将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将低于零下十度，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18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与2017年相比，新版考试说明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调整，语文、英语、生物学科有所变化，所有科目都对样题部分进行了微调。如何结合春季会考与此次的考试说明进行寒假的有效备考呢？教育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的主题是透过会考看说明，2018年北京高考考试说明的解析。今天呢将带大家走进英语和生物学科。那么今年考试说明进行了哪些调整？利用下半年，我们同学该如何进行复习和提升呢？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人大代表、副市长王宁继续加大力度增加幼儿园数量。四所市属大学今年在郊区开建新校区。北京百万中小学生27号迎来寒假，寒假作业注重动手实践。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来听一组来自两会的教育消息。市人大代表、副市长王宁表示，市人大代表25号在评估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目前北京适龄儿童入学数量增长迅猛，全市现有在园幼儿44万人，到2020年预计将增加至60万人，而北京现有幼儿园仅能解决40余万人入园，因此未来3年还将新建幼儿园用以填补缺口，并加大对幼师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会上有代表提出，现在幼儿园教师数量存在严重不足这一问题，王宁表示，未来政府还要加大力度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加大对幼儿教师教育的投入力度，要办好幼师教育。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第3年，从今年起，二胎宝宝们将陆续入园。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大幼儿园、中小学师资的培养力度，建立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记者从市15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应对即将到来的上学高峰，市教委以及大中小学正在联合行动，通过扩招师范生、定向培养非师范生、优质校对口帮扶薄弱校等系列组合拳，储备优秀园丁。调整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布局，多所北京高校均有实质性的进展。记者从市人代会上了解到，今年北京城市学院将启动顺义校区三期工程，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昌平新校区建设也将全面的开工，而在去年年底，北京工商大学良乡校区的二期工程已开工，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已封顶，城市学院将启动顺义校区的校园三期工程建设及周边市政基础的设施建设，工程包括大型图书馆、体育馆、艺术馆、研发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等。北京百万中小学生27号迎来了4周的零两天的寒假。记者了解到，本市不少中小学给寒假作业减了负，玩一项传统游戏，设计一本个人杂志，制作一只走马灯。这些作业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将知识学以致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微信比较简短，适合孩子，但是能把事情 说清楚。灯市口小学的寒假作业就发布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上，每个年级都只是400-500字的一道题目。副校长宋艳辉说， 一年级就是鼓励孩子探究一个传统游戏，比如说滚铁环、丢沙包、抖空竹。到六年级的时候吧，老师就设计了这样情境，记录春节期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孩子们可以运用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去进行表达，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别看只是短短的一道题，这背后凝结着老师们的精心设计。比如五年级的寒假作业主题是走进满族的民族文化，学生们可以和同伴一起设计富有民族特色的服装、建筑或者标志。 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会把不同的学科融入进来，比如数学，他可以通过平移呀、旋转呀、轴对称呀等等这些图形的运动来设计服装，找到这些特点。 今年不少学校的寒假作业还和家风有关，比如顺义区东风小学请学生们了解各自姓氏的由来和自己名字的寓意，东直门中学也请学生晒一晒家庭的文明安全公约。东直门中学德育主任李红晶说， 假期当中呢，无论是出行也好，是春节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好，应该说跟家人的这种沟通的时间会比较多，也是想借着一个这种文明家风建设，给孩子一个亲情家庭的这个观念的这样一个教育。 教育面对面，每晚5点半 FM 107.3，越聆听越成长。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教育资讯。兵役登记是每一个热血青年实现军人梦想的前奏曲，是爱国的具体表现。25号上午，在丰台区2018年中学生兵役登记现场会上，来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高三四班的沈凯赫同学向全区的高中生发出了兵役登记倡议。此次活动不仅为学生上了一次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也拉开了丰台区各高中学校的学生兵役登记活动的序幕，为学生履行了公民义务提供了保障。会后，各中小学校领导领取了北京市国防教育办公室配发的北京市青少年国防教育读本，让同学接受国防教育，更好地承担公民责任意识。2018年度国考笔试成绩已公布，25号国家公务员局发布调剂公告，部分职位笔试合格人数未达到规定的面试比例的，需要面向社会公开调剂补充面试人选。根据5:1或3:1的面试比例，1163个职位尚有3177个名额，今日起将接受调剂。据记者了解，目前已经有83474人进行了首批的面试名单。国家公务员局表示，报考人员从即日起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查询调剂职位、调剂人数、考试类别、资格条件和招录的机关联系方式等等。 市民对话一把手以人民为中心大型直播访谈节目22号晚将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电视台等媒体与广大市民见面。市发改委、市环保局、市食药监局、市教委、市卫计委等部门23位一把手将就疏解北京首非首都功能、打好蓝天保卫战、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和改善民生等话题与广大市民沟通对话。今天将邀请市商务委、市社会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农业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和广大市民进行直播互动。1月22号至28号每天19:30到21:00，一把手们将陆续走进市两会的直播间，通过电波、电视、网络、客户端等多种形式与市民进行交流。节目将在北京电台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千龙网和北京时间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好，以上资讯是由秦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透过会考看说明，2018年北京高考考试说明解析。今天将带您走进的是英语和生物学科，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互动。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18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与2017年相比，新版考试说明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调整，语文、英语、生物学科有所变化，所有科目都对样题部分进行了微调。如何结合春季会考与此次的考试说明进行寒假的有效备考呢？教育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天。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的聊的主题呢，是透过会考看说明，2018年北京高考考试说明解析。今天呢，将带各位走进生物和英语的解析。我们邀请到的老师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城教师研修中心高中英语研修员刘燕。刘老师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 欢迎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中学部生物研修员赵金秋。赵老师，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考试说明的具体的解析，那么我们先从英语学科开始，从这个刘老师这边开始。好，我们今年这个考试说明已经发布了，那么针对英语学科的科目，咱们今年做了哪些调整呢？请老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的考试说明呢，实际上是把听力，往年听力部分的说明给拿出去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听力机考啊，这第一次机考已经考过了，那么现在呢，考试说明主要是笔答部分的，这是一个调整。另外一个调整呢，就是在参考样卷当中，参考样卷的书面表达部分的两个样题换成了2017年的样题。 就换成了 去年的考题 啊。好，那么今年这个英语机考，它从这个把这个整个机考从里边拿出了之后，我们这个时间上是不是会对学生来说比较紧张了？还是说其实时间是没有变化的？ 从整体上来说，时间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机考的时间，从整体考试的时间当中给拿出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到六月份考试的时候，剩下的时间呢，不是120分钟了，而是100分钟。 100分钟。 那么。整体上看是没有变化，但是实际上感觉还是时间有点紧，因为我们知道在听力，在就是平时在去年的在往年把听力在一起考的时候，那实际上学生能抢出一点点时间来，也就是说在听力考完之后呢，他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或者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大致浏览一下， 浏览一下后面的题，起码看一下单项选择。但是现在呢，这个听力时间已经完全给拿出去了，所以剩下的就是100分钟来完成现在的笔答部分试题。 所以说和去年相比，和往年相比啊，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迫的。 时间没有改变，但是给你这种紧迫感会强一些 啊。所以在通过我们下半年练习的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的把控哈。 对，非常重要。 好，这个是时间的，由以前120分钟调整到了100分钟。那么关于笔试，它试卷的结构还有内容题量方面，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相应的调整呢？ 这个没有调整，和往年是一样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具体的解读一下关于2018年发布的这个考试说明哈。在内容上体现了怎样的一个命题趋势呢？ 2018年的考试说明体现的是现在高考改革的大方向，也就是针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考察。那我们现在非常着重在考察学生的思维品质，考察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思维品质和综合语言运用， 对， 这是今年的两大的考察热点。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考察学生的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英语的语言能力，英语的文化意识，英语的思维品质，以及英语的学习能力，在这四个方面都是有所体现的。 您刚才说到这个英语的核心素养哈，其实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既然您谈到了，不然咱们先来谈一谈这个英语核心素养哈。因为这个16号教育部也是发布了这个新的课程标准， 2017版的， 对，和课程方案，对，它里面就首次凝练出了这个学科的核心素养。 对， 那么具体到咱们英语的学科当中，您觉得学生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素养呢？ 按照最新版的课程标准呢，我们可以看到英语学科现在核心素养呢，首先是学生的语言能力。那么也就是说，学生语言表达的对词汇呀，对语法呀，那么用这我们以前会说是语言的这个综合的运用能力啊，现在我们用语言能力来概括。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文化意识，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思维品质，这个思维品质包括比如说逻辑思维啊，还有学生的思辨能力啊，还有就是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比如说学生学习的方法，学习的策略，那么还有包括我们在应试时候的审题的能力，应试的能力，这些都会通过这张试卷得以考察。 好，关于这一次的考试说明，其实拿到这本考试说明的时候，可能同学会觉得无从下手，不知道怎样针对自己的这个薄弱点去看。那么咱们在这个拿到考试说明的时候，怎么学会看，怎么看才能是最有效的呢？ 考试说明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高考命题主要依据就是一个是课程标准，另外一个就是考试说明。那么拿到考试说明，我们肯定会首先看它对试卷结构、考试内容的具体的要求。另外还可以认真研读的是，这里面所给出来的参考样卷。那么可以从这个参考样卷当中感觉到现在高考改革的考察方向。比如说我们今年的样卷用的是去年的高考北京试题。那么应用文是描写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这个就说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调。那么还从阅读试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阅读考察的方向。那么比如说针对归纳主旨要义啊，考察这种推理能力啊，那么从这些个我们都可以在考试说明中可以看到的。另外考试说明在样卷后面呢还有很多的辅录部分，比如说功能啊，语法呀，那么这些个也是这个现在我们说120分的试卷所要涵盖的内容。那么学生拿到之后可以捋一下，看看我这些个是否都有所掌握，是否都把这些已经掌握非常好。另外再往后考试说明占的页数最多的实际上就是单词表。那么这个单词表就是我们高考的单词应该是3080个单词，那么学生也可以很好的利用到这个单词表来看看我这些词汇是否都掌握了。 列出来的这些词汇是肯定在考试当中一定会考到的，是这个意思吗？ 不能说一定都考到，因为我们要看，比如对，因为我们要看他这个考试的材料。应该可以反过来说，也就是说我们高考的考试材料当中，不管是单选完形还是阅读也好， 或者是书面表达需要你使用到的这些语言，那么应该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好，这个是一个考试说明的一个大致的这个内容，怎么看才能有效哈。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它也加入了这个咱们英语的考题当中。 对， 比如说我们来回顾一下近两年的这个高考的这个英语试题，比如说这个2016年的高考，您刚才也提到需要考生向这个英语的外国朋友用英语介绍我们这个中国的历史文物。 对， 再比如说2017年高考又请考生用英语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的壮美河山。 对， 这样的一个 长江之行。 对，而且今年这个就是刚发布的这个教育部的这个新课标，它也将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了各学科当中，都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哈。那么将来很多家长他可能会疑惑，包括学生哈，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将如何浸润在这个英语当中考察呢？ 我觉得在英语当中呢，实际上如果我们按题型来说啊，实际上这个传统文化可能会出现在各种题型当中。比如说我们那个2018年今年的这个单项选择当中，它尽管是句子单句，但是也可以比如说是描述中国某种传统文化的句子。像我们今年东城区的期末试题就有一道题，就是古代的中国的风筝是如何制作的。那再比如说在阅读当中也可能会出现相关的，从理解层面的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信息。那更多的呢有可能还是出现在我们的书面表达两个作文当中。那么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作文当中呢，这个命题那么有我们范围会非常非常广的，给你考生提供一个很多的机会让你用英语来弘扬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啊。比如说就是以前我们学可能只注重课本里面的词汇哈，但是突然考你个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汇，还真的是一时想不出来到底该怎么表达。 不，这个中国它这个词汇考试说明是有要求的，刚才我提过这个词汇表了。那么应该是都是在我们学过的范围之内。如果是命题当中出现了这个考试说明之外的题，课标之外的这个词汇的话一般会有标注的 啊，那太好了， 所以不用担心。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回去仔细研读这本考试说明哈，里面具体的着重需要我们复习的都在里面涵盖了。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虽然说是2016和2017它在作文里面考察了，但是从今年2018年的考试试题我们分析来看，其实不仅仅是作文哈，在填空还有包括我们的阅读题里面都会出现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那么到目前为止，学生我们该做哪些准备来应对呢？ 现在我们各个学校的学生都应该结束了期末考试。那么我觉得现在学生需要面对的呢，是自己期末考试这个检测当中呢暴露出来的问题。那么首先要找准下一步的复习的方向、目标，确定了方向和目标之后呢，再采用比较高效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复习效果。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刚刚过去的期末考试。另外我们1月份的时候也结束了这个春季会考哈。那么春季会考对学生接下来的备考，您觉得有哪些指导意义呢？ 今年的春季会考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因为他把单项选择这个客观题给拿下来了，然后把分值换在了听力、阅读当中。那么实际上这个代表着一种现在英语课程改革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更多的希望学生能够用英语来解决问题，用英语来进行表达，用英语来完善他们的思维，去弘扬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所以我觉得会考改革的一种方向呢，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关注这个语言的实用，语言的运用。 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18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与2017年相比，新版考试说明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调整，语文、英语、生物学科有所变化，所有科目都对样题部分进行了微调。 如何结合春季会考与此次的考试说明进行寒假的有效备考呢？教育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好，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刚才刘老师对我们这个春季会考对学生接下来的备考进行了一些指导建议，另外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我想补充的就是会考的阅读啊。 嗯， 那么会考的阅读跟高考的阅读从题目的安排上还是略有不同的。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会考阅读的地篇的篇幅非常的长。 嗯， 那么我们现在拿去年高考题来说，去年高考题的阅读最长的语篇文章大概是450多字，那么整体的文字应该是2226个字、 嗯、 从语篇加上问题一共。那么会考呢，现在会考有一个语篇地篇，它的文字的数量是比较长的，是500多字、 嗯、 应该是、 这个还是有很大变化。 嗯，对，实际上我觉得它也是代表了一种方向吧，也就是说我们会更多的会重视这个阅读、 嗯、 那么我们平时在准备高考阅读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些篇幅稍微长一点的文章的阅读。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俗话经常说哈，这个通过会考能够就是看清楚以后高考它是一个怎样的趋势、 嗯、 那也就是说以后未来的考察趋势它可能阅读篇目会稍微加长一点，考察这个学生的阅读能力，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们有这样子的展望吧、 嗯、 因为是在我们知道现在在其他省市的高考的试卷当中呢会出现非常长的语篇。 嗯， 那么这些语篇比我们目前北京的考题的语篇要长。 嗯， 那么我们现在呢北京的会考的语篇的长度已经在加长了。 嗯， 那么我刚才说了去年高考的我们的语篇的长度，他们给大家做参考。 嗯， 那么我觉得今年在备考的方面呢也要注意。 嗯，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的是透过会考看说明，2018年北京高考考试说明解析。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东城教师研修中心高中英语研修员刘燕老师和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中学部生物研修员赵金秋老师，为大家分别解答关于英语和生物学科的两门考学科的一些解析。我们呢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教育面对面RBC，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两位老师都可以在直播间第一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18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与2017年相比，新版考试说明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调整，语文、英语、生物学科有所变化，所有科目都对样题部分进行了微调。如何结合春季会考与此次的考试说明进行寒假的有效备考呢？教育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各个突破专项练习。那么其实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面对不同的题型是有一些提高方法的哈。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提高方法呢？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主持人那个时候参加高考的时候准备的方法哈。那么在到现在呢应该是经历了一些时间期间呢，就是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看到的是英语教育的改变。那么英语教育我刚才说的是更加针对的是学科的核心素养的改变。那么简短的说呢，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复习当中注意两个词，一个是语境，还有一个是语用。 语境和语用， 对，先说语境。刚才我说了，咱们考试说明当中的有3000多个词汇，那么这3080个词汇呢，如果我们同学把这些词汇都背下来了，都会拼写，但是你的成绩不一定会高。 哦，为什么呢？ 因为知识不能是碎片的。那么词汇的复习和语法的复习必须得在语境中得以实现。也就是说得在文本当中去实现。那么你得在文本当中去理解它，另外呢你得能够在文本当中把它给表达出来。那么不能脱离文本，也就是说不能单纯的来复习。比如说单项选择，我们的第一道考题，单项选择当中我们的学生可能会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整体的得分率会非常高。比如说时态跟语态，但是我们在书面表达当中学生却出了非常多的时态和语态的错误。那么这个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在复习的时候脱离了语境，比较多的去单纯的去刷题。刚才说除了语境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语用，这个用就是运用的用，也就是说我们要更多的想到在不同语境当中如何运用所学到的语言知识，把这些词汇跟语法运用出来。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能单纯只看题型，要看题型背后在考察我们什么，他们在考察我们的实际上是核心素养，是综合能力。因此呢我们要多通过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来使用语言来提高我们的能力，来面对今天的高考。 您说到了两个关键点哈，就是脱离了语境和语用，这个可能是同学们有时候在学习当中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哈。 对，有可能专注题型了，比如说要考单选，那我就天天的刷单选题。那我们知道单选实际上每道题就一分嘛，那么更多呢是在阅读当中，比如还是我们拿语法来说，更多的在阅读当中对语法的理解，在写作当中对语法的表达，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好，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误区是需要同学们在接下来的准备过程当中需要规避的呢？ 我觉得就是同学们最最容易陷入的误区，也就是说只单纯的看到了考试题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点。 好，那么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从120分降到了100分，然后可能就是这个分钟时间的限制哈。对，然后可能同学们准备起来它会比较紧迫。那么我们在考试的过程中这个英语试卷它各种题型我们该如何合理的分配时间呢？这一点有什么方法吗？ 合理分配时间我觉得可能就是按部就班的去做就可以了啊，大家不用感到非常紧张。我刚才说的实际上的时间是没有缩短的，可能是有一让你感到一种紧迫感。我觉得这种紧迫感呢我们随着我们的练习啊应该能够把它给消除的。那么我们一般做单选的时间呢应该是控制的比较少的，那么更多的时间会给阅读啊完形跟写作，是这样。那么我觉得呢根据个人的情况自己可以在平时的练习的时候啊做一个掐一下时间那么个人情况可能会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如果把这个节奏把握好了在考试的时候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主要就是一个节奏把控的问题。 对，个人节奏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啊让我们来把这个个人的节奏时间点给把握好。 行，也希望我们这个广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平常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控这个节奏，然后把时间掐准了，可能在接下来的应考就会从容面对了。 对。 好，那接下来进入寒假期间我们还有哪些有效的备考方式吗？刘老师。 那么寒假的时候呢大家除了我刚才我说的啊在这个语境和语用当中进一步去落实巩固这个语言知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多做阅读了。那么在做阅读的时候呢哈读语篇的时候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语篇的文本结构。关注语篇当中的思维的表达。那么 多关注文字背后表达的意义。 嗯，好，这一时间段也再次感谢刘老师为我们进行的一个解析哈。 谢谢。 嗯，有问题大家也随时可以发送上来，教育面对面 RBC， 刘老师依然在直播间当中可以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那么下一时间段我们将走进生物学科。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18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与2017年相比，新版考试说明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调整，语文、英语、生物学科有所变化，所有科目都对样题部分进行了微调。如何结合春季会考与此次的考试说明进行寒假的有效备考呢？教育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我们接下来呢走进生物学科，有请出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中学部生物研修员赵金秋老师。赵老师您好。 你好。 嗯，首先一上来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今年这个生物学科的考试说明当中变成了哪些调整呢？ 今年这个考试说明上的一些文字和能力的要求，调整的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学科能力的要求，变化比较大。 嗯， 可能老师们看到了以后会感到比较惊讶， 就很敏感哈。 对对对，因为我们考试说明用了这么多年，一直延续的能力的要求的叙述是理解能力、实验与探究能力、获取信息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 嗯， 这就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嗯， 那今年呢把这四项能力的文字的上的这个描述变化了一下。 嗯， 改变成了理解能力、应用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 嗯， 然后每个能力下面的具体的一些要求也有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我觉得它更好理解，或者对于学生，我要是一个学生的话，我看好像我更容易懂得他对我的要求是什么。 嗯， 比如说理解能力里头有辨认、有比较、有解读。 嗯， 所以这样的叙述就学生知道，哦，我会认这个图，可能我就达到这个要求了。 嗯， 还有后面的比如说思辨和创新，那我能够对某一个实验提出一个修正的建议，或者是评价这个实验或者研究的过程， 嗯， 那合理不合理，所以这里有个评价，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对于学生来讲可能更容易去理解它， 更接地气儿了哈。 哎，对对对对。嗯，这是一个能力方面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考核目标来讲，是把这个考核目标的这种要求呢和我们刚才说的能力的改变结合得更密切了。 嗯， 你比如说考核目标说要考察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考生终生的学习。那这个总的目标下面具体的要求就是要对所学的生物学的基础知识理解和应用，然后着重考察、获取新知识、处理不同形式信息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嗯， 我觉得这是跟他的那个能力的要求新的变化有衔接的。 嗯， 再有呢就是在实验和探究等实践过程当中，他强调思辨和创新，就是你要能提出自己的观点，要敢于提出否定的观点 啊。 这是我觉得这是考试题里头也是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 嗯， 然后让你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你要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在平时学习过程当中老师不是百分之百能教给你的。 嗯， 一定是你在学的过程当中你的积累的基础上能够自己提出来的。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从考核目标上的一个变化。 嗯， 再有一个就是样题的变化。把17年的样题调整进去了很多，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每年调整新样题的时候，它不是把上一年的样题全部都搁进去，但今年搁的放进去的比较多，调整了过去旧的一些那个样题。 嗯， 那它这个调整样题呢，我觉得还是要体现他们的这种命题的思路和这个能力变化以后要考察的一个点。举一个例子，2017年的考题当中那个29题，其中最后一问让学生去评价一个实验，然后提出 改进的这个思路。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要考的思辨创新。 嗯， 以前是不太这个突出的考这样的一个内容，但这样的问题问出来，就是学生需要去组织语言，去理解了我这个题整个的这个过程以后，他是能答出来的。 嗯， 所以他样题的替换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再有这个样题的替换呢，也是把这几年命题的变化都通过样题体现出来了。 嗯， 这个命题的变化就是在我们生物题的那种非选择题当中，它设置了开放性的答案，就不再填一个空，而是给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你组织语言，用通过你对这个整个试题考察的理解去表述出来。 嗯， 说的可能是生物学的一个概念，但是你要用你自己的语言去表达。 嗯， 还有的说的是你通过这个实验总结出来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有可能是你没有学过的，但这个实验你看明白了，或者你分析清楚了，你可以得出这个新的结论。 嗯， 我觉得这是样题变了以后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就是我们未来的考试一定会有这样的设问在里头。 嗯， 不仅仅是死记硬背。 嗯，其实这样乍一听起来难度还增加了。 是这个难度的增加可能不是说体现在所有的题上，而是在某一个题的某一个问上。 所以 它占的比例不大。 语文学科学不好还真不行，因为有很多引入了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的建构哈。 对对对， 好，刚才这个您提到了关于这个学科能力的要求调整为理解应用思辨和创新。 嗯， 那么未来这四点哈，我们将会以何种形式考察，特别是您刚才多次提到的这个思辨和创新。 嗯嗯，其实考察的方式没有变，命题的思路也没有变，更多的就是希望这个命题当中他们更希望的是通过题干给提供的一些信息，学生能够推理分析出来，就用他学过的这个知识推理分析出来。其实这个变化从2015年就已经开始了，2015 2016 2017我们生物试题都有这样的题目出现。我看了考试说明，它那个样题里边凡是这样类型的题目在样题里头都有。 嗯， 所以我觉得去看好这个样题，它会知道我们的答案应该怎么去答，就是这种问题出来了以后你怎么去想。我们过去的题好像更多的是一大问一个空，我可能填五六个字就完成了。但是现在我要考察学生不同的思维的程度的话，可能就是一段话，甚至简单点的也是一句话。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命题的时候会有在不同的题目当中会有一问到两问是这样来设问的。 嗯，您看虽然这听上去难度是增加了，但是如果要是学生紧随着这个老师的步伐，或者是这个考试说明你研究透了，对自己这个目前存在的问题把握透了，其实也是可以跟得上的哈。 完全可以。 那目前如果要是想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的话，您还有什么建议需要提示给大家吗？ 其实我是觉得啊，学习生物一定要首先的一个观点就是生物是理科。 嗯， 很多人是会把生物作为一个文科的学习去 这样啊。我从来没把生物当文。 因为过去的考试形式记忆的东西更多一些。现在的考试呢，这种实验分析的东西更多一些。因为生物的试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基于真的研究去聚焦这个关键能力去来做考察。 嗯， 就是我们生物试题的这个命题的情境啊，这个素材都是真正的科学研究，是出自于公布的那种科研论文里边的东西。 嗯， 不是说我随便坐这一想我就杜撰出来一个。所以这种真正的研究是需要让学生去关注的，就是他要有一个理科的这种思维的这种习惯， 有一个探究过程。 对，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习惯。 嗯， 其实我是觉得大多数的孩子们通过了这一个学期的复习，他基础的生物学知识都有了。 嗯， 因为我们这波高三的学生高二学一年就把所有的基础知识都已经学完了。 嗯， 然后高三又经过了半个学期，就这一个学期的复习，其实他已经有很 扎实的这种知识的这个基础了。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你在一个新的情境下，你要会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去年考的那个遗传题似的，我们学了遗传，学了育种的方式，那我给你一个情境，你能不能把你学到的所有的这种育种的方式用到这个题里头去解决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新的情境下用生物学的知识然后去解决新情境下的新问题， 嗯，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这个也正好应和了咱们教育部发布的这个新课改哈，在现实情境中解决这个现实的问题。 对， 您别拿着那个化学方程式在那儿死磕死记硬背，到最后那个一解答就懵了。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回到这个考试说明当中哈。现在我们这个手上已经拿到这个考试说明了，而且里边更新了很多这个参考样题哈。这些参考样题体现未来的那种怎样的考察趋势呢？因为您刚才提到，其实参考样题今年变化还是挺大的。 对，其实这个样题就是学生在做题的时候可能就局限于说我会做这道题，我这个空答对了。其实在做这个样题上，你要从会考说明上做样题，它答案都在上面，没有什么任何的这种意义，就是你作为题来讲没有意义。其实我建议学生就是很好的去看一看题后边的那个说明，我这个题考的是什么，我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考察，我突出考的是你的哪一种能力。我觉得这个说明对于学生来讲是很关键的。你看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可能前面他考察基本概念的那几个空我填得很对，但是后面那个需要我自己组织语言推理分析的这些题我就不会答，那这就是我的问题。所以看样题能够找到自己的问题才是他未来提高的一种方式吧。 嗯，好，这个是看考试说明我们需要特别注重的一些点哈。 对， 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会考我们也需要把它拿来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从这个春季会考当中对于咱们的备考哈有哪些指导意义呢？ 生物的春季会考和其他的学科有点不太一样，尤其是高三的语文、数学、外语，我们这个春季的会考已经是属于高三的学生补考了这个考试了因为我们的正式的会考应该是在夏季，就是六月份的时候。那这个考试呢，其实给高三同学的提示或者参加会考同学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会考也是在向高考去靠近。我们会考的后面的非选择题部分也出了类似于像开放性的答案，实验分析，然后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的这样的一个考察。其实这种设问的方式，对于生物考试的变革来讲，会考和高考是一致的。所以会考知识会更简单，所以他要学会的是在分析问题当中回答问题。我觉得这是会考给高三学生的一个提示，然后看去年的高考题也同样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提示。 嗯，一说到这个高考题，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个微信网友叫小金鱼，他问了，他说目前正在刷每一年的这个高考真题哈，然后同时还要做这个模拟题，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真题和模拟题到底我们这个题型该如何把握呀？我们是这个依据这个模拟题去测题，还是说我就只要把这个真题给捋一遍，捋顺了捋透了就行？ 我是觉得啊，做高考真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做高考真题是体会人家设问的方式。每年考题的内容，就是考试的这种那个叫什么内容可能会有调整，会有变化，都在我们学的这个范围里头，但是他设问的方式是不变的 啊。比如说他， 比如说一个实验给了你一个数据，问你这个数据里边的实验组、对照组，问你这个实验是不是完善了，它有没有缺的地方，你需要补充什么？我觉得这种设问它是不会变的，但我的这个实验研究的内容可能是变的，我可以考调节，我也可以考遗传，我也可以考细胞方面的研究，包括这青蒿素我们连着两年来考，但是我们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都是这个研究， 但是设问都是一样的 啊。对，设问的那个点都是一样的就是从实验的角度去分析，分析数据，看看它反映的生物学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从这个问题你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然后你可以看它研究的角度，你比如说生物研究的角度不外乎是三个层次吧，一个是个体，一个是细胞， 胞，一个是分子水平的。那我们给你这些信息到底是在哪个水平上进行研究呢？你可以分析不同的水平，你的那个知识的点落的就是不一样的，用的生物学的名词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看那个高考题的这种特点，就是你会了高考题，你知道它的设问，你在做其他的题的时候，或者做新题、做模拟题的时候，都是比较舒服或者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出模拟题实际上是在模拟高考，不是说我们一定出出来的就是高考题，但是我们模拟的是高考。我们尽量也把我们模拟题出的那种设问的形式和感觉像高考题。 哎，您看这赵老师已经把这个出的这个题目的脉已经给咱们摸透了哈。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因为学生目前他正在这个备考过程当中嘛，因为他肯定会陷入一些误区。咱们普遍会遇到哪些误区是需要同学们规避的呢？ 我觉得刚才说的刷题其实真只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题海战术。 哎，对，其实你做了无数的题，每个题可能和每个题都或多或少有点小区别。但我是觉得应该就是减少这种刷题，做好经典的题。你做每一次题的时候应该找到自己的问题在哪儿，就是错误的点在哪儿，下次尽量不出现这样的错误，我觉得这才是能有提高。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知道每个题设问的不变性和知识考察可以变的这种关系，你就知道我在答题的时候我应该从哪个点上去弄，先捋到知识，然后看它的设问是从哪个角度去考，是实验还是背概念还是用原理去分析，我觉得这是要关注的。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学生的知识学得太碎了， 碎片化哈。 对，都是我们特别形象的形容哈，一把芝麻粒儿全撒在这个桌子上了你哪一个你都粘不起来。其实我们希望就是学习的时候应该到了这个阶段应该构建起来的应该是一个知识的系统或者是网络。 您别在一定要找准这个方法哈，这个就叫聪明的学习。 对， 您别在那儿吭哧吭哧的看着很用功，其实每到考试就成绩考不好哈。另外这个马上进入这个寒假了，经常以前在上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一些小伙伴放假之前不如我，但是一个寒假过后，哎呀变得好厉害呀，成绩赶超了好多人。我们在寒假期间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的一个机会呢？ 对，其实寒假这儿我特别希望孩子们在放寒假的时候不去上任何的补习班或者是补课班去上课，就是好好沉淀沉淀，他要回忆一下老师给他讲的这些东西，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体系能够整理出来。其实我特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寒假的时候把生物的这个四本书的基础知识的内容用自己的方式变成网络。你比如说啊，给学生们就是同学们提出几个，你比如说生命的最基本的活动是代谢，如果我以代谢为中心，你能不能把这四本书的内容都在这个代谢这个中心上，你给它构建成一个网？我觉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遗传和变异，那他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是构建一个网络。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总结归纳，对自己的学习是有用的，就是可以把你那些小碎芝麻粒儿都堆建成一个芝麻糖，或者是 给它凝固起来，凝固成一个生物学科的思想体系。 对，你可以把白芝麻分开，黑芝麻也分开，就得是这样子的。 是，好，一个很有益的提示哈，也希望大家在寒假期间准备的过程中能够把准这个每一个学科的命脉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两位老师。那么，希望同学们在寒假期间好好准备，一首《梦想起航》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寒假里边加油。那么接下来教育面对面将继续带您走进品读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观沧海。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功先生弟子，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2007年和2009年分获师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 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和鉴赏曹操的诗《观沧海》。曹操这个人有些特别，你把他放到中国古代这些君王帝王啊，所谓政治家这个群体里边，他不是最好的。那么你把他放到文学家这个群体里边，作为诗人散文家也不算是最好的。但是他的特点在什么？他的特点在难得地提供了一种机会啊，使我们认识到啊，一个帝王和一个有个性的、个人色彩极浓郁的这样一个诗人，这两种身份结合到一起所产生的这种特点。也就是这个特点使他不同于一般帝王啊，一般啊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宋宋祖稍逊风骚啊，也不同于一般的诗人。为什么？一般的诗人文士居多啊，像杜甫、像李白这种诗人，应该说伟大的诗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缺乏建树。而最要命的是什么？他们认为在政治上缺乏建树就是一辈子等于白过了啊。像杜甫这种感受尤其强烈。伟大的杜甫，他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朱青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枪滚滚来。当然里边有来有下，但是整个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是潦倒的，心情是很不好的，而且还有一股子莫名的凄慌。所以那个登高跟悲秋还到了一起了。所以这是我们说要理解这首诗啊，我们先要注意这个特点。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一个观察这个诗的一个角度，就是看一个在事业上，在人生事业上想做事又做到了，当他面临着一种独特的情景抒发他的情感的时候，他会呈现什么样的特色。从诗歌题材说，这是一个登高望远诗。从所写的内容来讲呢，又是一个写秋天的诗。登高望远，哎，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登高望远，我们一般壮怀激烈，我们登上香山，你看登香山有个特点，大家都嗷嗷那叫唤啊，会作诗的人说几句诗，不会作诗的人叫一叫，抒抒情，那也是一种抒发情感。这是因为什么呢？在古代啊，在我们中国古代，在文献里说过这样的话，说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就是作为一个搞政治的登高望远的时候能抒抒情啊，用有格调的文字抒抒情，这是本领之一。所谓士大夫九能，这就是九能之一。所以登高诗在中国并不缺，有着一个很悠久的传统，也有着千姿百态的作品。但是啊，登高看什么，登高了以后的这个情绪表现如何，这就不同了。我们要说的这首诗实际上就是曹孟德的登高，具有曹操文学特点的登高。我们要看的呢，也就是他所展现的这种人生，那种自我，以及他面对着一个伟大的光景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应，以及这种反应之下他写的这种文学。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作品的背景。这个作品的背景是建安12年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所打击的对象是当时我国北方啊，主要在辽西这一带。用古代的这个词语说，辽西实际上就是辽宁河北北部东北部交界这一带，有一个人群叫乌桓，他的大本营在哪儿呢？他的大本营在柳城，柳城就在今天辽宁省朝阳市往西南走 若干里不远，因为他老是在边疆上啊，就是跟这个啊，跟当时曹操的这个势力范围，就是中原呢，也可以中原民众发生冲突，有战争啊，不断的骚扰啊，甚至掠夺，所以曹操就想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建安十二年五月份，就率领大军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古代名称叫吴中，就是今天天津市的蓟县这一带，在这儿驻扎军队作战。转眼之间，你像五月出发呀，河北北部这一带啊，天津这一带秋天了，正赶上因那一年呢，天空不作美，阴雨绵绵。他准备什么？准备就是走什么？走山海关这个沿海这一线啊，往外包抄啊，走沿海，然后再向北打。结果这一下雨，道路泥泞，所以怎么办呢？他就采取了走人迹罕到的地方，避开海滨，然后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率领骑兵出大凌河，大凌河上游，然后走了800多里，然后一战就直捣什么兀换的老巢，出其不意。正好这个诗篇我们说就发生在以这个战争为背景，它的时间正好是阴雨绵绵的秋天。可是当曹孟德登上高山望大海的时候，这种天公不作美的这种不顺啊，泥泞潮湿的这种气候没有，所以他创作了什么？他创作了这样一首著名的诗篇。也因为这样的诗篇呢，曹孟德在中国的诗坛占有他一席之地，而且地位颇为独特。好，接着我们下面来看作品。我们来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沧海沧海横田，大海，临碣石就是登临碣石。注意他看到的是什么？先是近景，水河淡淡，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注意这是秋天，他看到的大海是什么？他看到大海不是万丈啊掀起巨浪的这种浪和礁石的撞击，不是，是什么？是一个长养的世界，一个包容的世界。当然了，大海它降温慢可能草木还丰茂，这么说可以，但不如说他眼中的这个大海的世界就是孕育的世界，丰富的世界当然从一种写作上说，他看到大海也符合远望大海的这个情形，淡淡的有波纹，没有看到很大的波纹。但是他更看到的是里边是什么？山岛耸峙，另外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哪有秋天的气息但是他告诉我们这是秋天，但是在大海的世界当中还是那么生机勃勃这部分突出了以后，注意实际上他知道这是秋天，他要让海上刮秋风他不能背离了这个时节，所以这个秋风萧瑟，他也听到是秋风萧瑟。注意这个秋风萧瑟不是要什么，不是要把海上的生物都给吹得萧索了吹得掉了叶子，吹得黄落了，不是，他是要让大海建起精神。怎么样？秋风一吹，洪波涌起，这才起浪头实际上真要登上几百米的高山看几十里外的海，这不是一个实景，但是这就是文学。 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操在那个特殊的战争年代写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诗篇。一代枭雄在面对苍茫大海时，心中仿佛也激荡着波涛。那时的他回望自己曾经走过的岁月，是在感叹宇宙之大，还是在感叹人生之短？秋天的气象在曹操的笔下显得那么直观而又动人。接下来曹操会在诗中抒发怎样的情感呢？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所以这个地方注意，秋波当那个大海呈现了它动的这一面奔腾的这一面的时候，注意它的伟大气象是越发的伟大。刚才是静态的长养，现在是吞吐宇宙，怎么样呢？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你要注意这个句子：日月之行， 我也可以读成日月之行了啊。若出其中，这个句子是曹孟德自己造的吗？我们知道曹孟德有的时候像古人集里边经常借，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啊，我有家贫苦涩炊生，这个句子有的时候就被他借到什么，借到他另外一首诗里边去，成段的借啊。在这儿注意，借了两句，借的谁？借的司马相如的。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里边就说到皇家园林的大，就说太阳月亮是从它的东边升起，从这个园子的西边落下，这个句子是有的，略有不同了。我们看司马相如写那个句子啊，没有这么显著，就是他这个句子的美没显示出来，为什么？被遮盖了。另外一个皇家园林再大，你说太阳从东边，从它的东边出来落在它的西边啊，有点这个牛有点吹大了啊，所以并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经过了曹操这么一借用，这个句子陡然生辉。所以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注意这个大海的包容精神，这个地方就见出曹孟德的心胸来了。所以他遇到大海和大海遇到他，这就是什么？这是个相得益彰的啊！他遇到了大海这种伟大的这种光景，大海在风吹下的这种壮阔，哇，他好像可找到了表达我心胸的这样一种光景。而大海也没有他曹孟德呀，啊，也难以显出那么好的啊，那么大的气象。这个诗篇却是在什么？在这种自然的光景和人格的这种互相照应下，哇，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诗篇啊，两相照应啊，就爆发了一种壮丽的啊，雄浑的啊，这样一种诗的大境界。自然的伟大和心胸的这种了不起互相相得益彰，所以这个作品是很少见的，应该说人家杜甫那么大伟大的诗人，他未必写得出这种诗了。为什么？因为整个的那个时代不让他人生的这个设想跟他的生活现实差异太大，所以望到伟大的时候，他马上有点主体人格，就是对不住，对不起。你看他上岳阳楼，他也去看水呀，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好伟大的景象啊！吴楚从中间裂开，乾坤在里边浮，接着下边是什么？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栓涕泗流，鼻涕眼泪一块下。所以清朝人就说，哇，这可有点煞风景啊！这个诗是了不起的，但是那个诗写的这个杜甫的那种人格却是有杜甫那样的特征啊。所以我们说这首诗的奇特，它在整个文学史里边它有它的显著的位置，就是因为它这样一点。所以日月之行，星汉灿烂，这是写什么？写中大海包容天地的气象。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于咏志，这是套子，是乐府啊歌唱最后加这么一句，音乐上属于乱啊，或者类似于乱的这么一种音乐形式。 曹操的诗风浩然大气，宇宙万物在其心中似可永恒。他的眼中自然的光景和人格的魅力相互交映。曹孟德因大海而触景生情，大海也因他的直抒胸臆而陡然增色。那可吞海内的包容之心，与海同阔的激荡胸怀，在曹操的诗中被表现到了极致。纵观整首诗，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曹操的诗风呢？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为您讲述。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整个的看诗，实际上我们过去有人把它列为中国的山水诗，但是它绝对不是那种文人雅士的写山水。它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在哪儿？就是我们的诗歌从这个先秦以来，从《诗经》发展以来到两汉乐府，你看两汉乐府，注意，它实际上表现社会生活表现多，关怀现实，真正的说，眼光放出去，投身于大自然， 这种创作，注意，曹操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是有他独特的贡献的，啊，而且我们说过，写海，不是我们中国诗人啊常见的这种取材啊，这种取材很少见，而且他把他的这种啊这种眼光投向大海，赋予大海一种鲜明的这种特征，也是很少见的，所以这首诗。它的形式还是走的乐府这个路子，因为它后边还加了一个乐府所有的这个套子，但是它又有强烈的曹操这种个性在里面，这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整个发展史上这首诗啊所具的一种地位。另外呢，这个作品是个四言啊，我们知道四言《诗经》时代是个四言诗，以四言诗为主的这样一个时代，汉代人呢也有写四言的。但是写得好的实在是少。那么四言诗在这种汉魏之际又有一个小高潮，这个应该说是由曹操的几首诗带起来的。而且这个四言诗啊，它的整个的韵律，就是四言诗的这个句法结构跟诗经时代的四言已经是相距甚远了。那么在曹操之后，五言兴起来了，曹操的五言诗写的也不错，但是最代表曹操文学的应该说还是这观沧海归随兽这些四言，所以诗歌总的格调是以雄浑壮阔为背景，另外他气韵又很雄沉，都说曹操的诗像幽燕老将啊，老将军气度很沉稳又很大。你像这个诗，我们回过头来看它的特有的风格，它一开始不慌不忙，描写大海的那种包容性，秋天嘛，但是在他的眼里是蓬勃的，水和淡淡，这个底色是一个底色式的东西，萧瑟秋风。萧瑟秋风这个词用得好，形容秋风，在宋玉那儿写秋风还用了一些什么，也是一些连绵词，但是曹操用得好。一般说到秋风啊，我们都是说女士怀春，男士悲秋啊，所以宋玉是悲秋之祖嘛，悲哉秋之为气也。可是虽然用了萧瑟秋风，可是这首诗整个的没有那种秋天的那种感觉，那种衰飒之气没有，这就是人格的体现了。因为它并不违背什么，违背生活的真实。秋天的时候，虽然万物行将什么行将衰落，但是秋天也是还是一片绿色，秋天也有新芽在诞生。可是注意了，不同的诗人却是选择他不同的倾向，因为什么，毕竟是秋天啊，但是特殊的人物、特殊的心理、特殊的人格，哎，他会赋予秋天另外一种格调。这就是说悲秋诗，我们放眼看中国整个古代文学，悲秋这个题材的作品，曹孟德这首诗《观沧海》也是独有格调的，所以这首诗啊，历来有很多人喜欢它，而且喜欢它的都是些成年人或者说中老年人啊。另外啊，你比如像王敦做大将军的时候，老是念他的诗，念曹操的诗，拿那个器物敲这个壶嘴，一边敲把壶嘴都敲破了，唱他的诗。另外毛主席写了一首啊，浪淘沙北戴河啊，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啊。所以这个诗它有它独特的魅力啊。好，这关于这首诗我们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就到这里，以上是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上朝